哪学校食堂这么干 啊？应该不会哈、啊， 多新鲜！ 同学们自己会直接奔那个重口味窗口的， 自己选择口重的就去排那个口重的那个 啊，对对对， 加盐的。 这样的话呢，学校的食堂就可以更好的服务同学了。 对， 其实啊，我跟你说，在这学校食堂里面都有那个调料罐。 嗯， 愿意吃辣的你自己加点辣酱， 那是过去。 愿意吃咸的自己添点盐。 不，但是是这样啊， 调料跟菜品那还是不一样。 你自己加进去的这个味道，跟它直接炒进去不是一个味 儿。哎，您比如说，辣子鸡， 啊，辣子鸡， 辣不辣？重不重？ 辣重。 还有那个辣子肥肠， 辣不辣？都拉带辣子肥肠，它能不辣吗？ 行，你不用说了，小花。我看你这这这，你就会啊，拿一辣子，然后加所有别的东西， 辣子吗？ 辣袜子我知道，辣子袜没见过， 辣子鹅，辣子鱼，辣子肉，辣子腊肉啊，袜子辣一字儿。 小花，你是 辣子干？ 你是第十堂研究菜？ 我不是四川人，我不知道他们。 不是，你不是四川人。 他们那湖南啊、四川那些能吃辣的地方，我搞不清楚他们吃的什么东西、啊。 他们吃什么东西？不可能哪个菜全部叫辣子。 不是偏重口味的这些同学呢，让他们也能吃到家乡菜的感觉。 而且重口味不光指辣， 咸 咸 还有麻。 对，这都是 麻子鸡、 麻子鱼， 这鸡炸一脸坑。 不是不是，他的脸。 麻鸡知道吧？麻鱼， 那叫椒麻鸡，我听说过。麻子鸡，我真不知道。 麻子吗？ 这说什么意思？就是上海理工大学各个食堂都推出了重口味窗口。为什么？上海菜大家知道，本帮菜偏甜。 对。 哎，口味也比较清淡。他们吃那鱼，四川人，你说呢？看着就是、淡点儿。 哎呦，怎么你是吃上了？还咂么滋味儿？这玩意吃着麻子虾吧？ 不是，我是看着白天的鱼啊、鸡，我看着没有食欲。 你听我说啊。人家即便是这个清淡，也不都是白汤的、嗯。 南方菜大体是有点什么什么三白呀、啊、那种啊， 对对对， 就是清清淡淡啊， 嗯、 爽爽快快的。 清清淡淡，简单勾芡。 芡它有时候都不勾， 嗯， 就靠 就是甜口 汤，对对对、 哎。所以有一些外地同学吃不惯，于是呢就开了这样的窗口。 我觉得挺好的，这也说明呢照顾到全国所有地方大家的口味。 那你说四川的高校是不是应该开一个清淡窗口？ 哎，应该啊， 对吧？ 万一有外边同学，真的，我曾经有同学到湖南上大学， 嗯， 刚一去真吃不了，就说煮碗面条吧，连煮面条那汤都是辣的， 可不 咽不下去，他慢慢得习惯。 哎，有人天生就不吃辣，有人天生不能缺辣。 所以说应该照顾一下，有这么一小窗，有这么小窗口，挺好的。 四川，你可以弄一个清口味的窗口，里边是、 哎、四川清口吗？ 哎呀， 白灼鸡。白灼鸭， 白灼虾，这都有啊。这最起码比 白灼蛙， 这都比麻子鸡强多了。麻子鸡、辣子蛙， 白灼虾， 对，来点响油的扇糊，响油的鸡糊，响油的辣 鸡糊，响油的蛙糊，响油的虾糊， 有没有迷糊啊？ 有，响油四糊。 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那你看看这个四川高校设了一个表白墙。 现在大学里这都不算新鲜了， 我就想起了以前咱们上学的时候， 对， 好像学校里也有一个 有一白墙 啊，对对对，有一个宣传栏， 就有那么一个， 我说一白墙，他告诉一宣传栏， 就有那么一个，就跟那个什么，有一柱子，然后上面什么都可以贴， 对对对， 招生的广告， 什么培训， 对，求职信， 那叫电线杆子吧？ 不是，咱们上学的时候也有，就是那个兴趣班通知你 还钱。 我觉得咱们那个广告栏啊，就叫宣传栏吧。位置特别好，在去往食堂的路上。 这怎么好啊？ 他就是为了注目人多，对，搁犄角旮旯谁看得见呀、啊？ 再说去食堂的路多了，又不是那一条。 主干线，大部分的人都抄近道走啊，往哪里走哪，忽然看见，哎，这是我名字吗？ 好，我这名字写多大个啊？ 就看见了，还我 和珅 书包。王大磊同学，你呀、啊、弄错了，把人书包背回家去。 这离要账的条贴这儿。 对呀、啊，有时候同学之间找不着，就在这儿也贴呀、啊。 哦， 我好像依稀的记得帮你向哪个女生

我跟你说，小花 啊， 反正我小时候就没有在沿街的叫卖，因为那会儿、啊哦、 对咱们没赶上， 都有这个合作社， 都是菜站批发， 还有二商局。 你不用跟我拼这名词，二商局绝不批发白菜。 白菜大多是通过北京市二商局下属的蔬菜公司收购的，知道吗？ 对呀、啊，但是你买的时候一般都是去合作社呀、啊，去这个菜站买， 你没去二商局买去。 二商局人家批来的， 批来的跟你没关系、啊 哎、二商局当初是你们家的，是怎么着替人说那么多好话？ 听着这名儿好久不叫了，偶尔一叫还觉得怪亲切的。二商局现在叫二商集团了，好像。 哎，昨儿还碰见一商了呢。 一商二商， 南方人是不知道咱北方人的冬天的菜肴。 那当然了， 酸丸子， 哎， 不下，然后凉拌呢， 溜、 哎、的。咱先说头一个啊，酸丸子，白菜在哪儿呢？ 省了，把白菜省略了。 白 菜 酸 丸 子， 你们家光酸丸子是吗？就是一锅的丸子， 连粉丝都没有， 炸的。 酸丸子一般都带点翘头，白菜呀、啊 嗯、 粉丝啊、 萝卜呀、冬瓜片 也有，冬瓜酸丸子嘛。 咱们胡同里有个南方朋友啊，那天还跟我说呢，说就看咱们买白菜这事儿挺新鲜的。我说那你们那儿不新鲜？他说我们冬天其实还真没有这个吃菜上面这么单一。 嗯， 我说那也是过去啊。他说那倒是，我说过去呢北方单一、 啊、 现在也一样啊， 反季节了， 菜 什么你吃不着呀、 啊、对， 因为现在这个超市供应啊是极大的丰富。 对， 不是北京冷，热乎乎吃点那些白菜汤啊什么的挺舒服的。 对， 他说北京不算冷，没有我们南方冷。我说不可能吧，你们南方几度啊？我们能到零下十几度呢。 对啊， 二十几度也行。 嗯， 他说那不一样，他说北方冬天是物理攻击，靠暖气是可以解开这个冷法的，但南方冬天是法术攻击。 什么叫法术攻击啊？ 就是这种冷吧，它暖气都暖不过来，还得靠被子靠意志。 它是湿冷，然后侵入您的骨缝。 哎呦， 这有什么风湿病啊，类风湿病吧，关节炎吧， 赶紧上医院， 让那点冷寒气儿给您就是小针儿啊划了您那骨关节。 对，顺您领了缝儿，那小风 进去几根钢针， 这是阴风吧？ 就是小凉风， 让您后背那寒毛啊，唰唰唰，把衣服扎透了，立起来。 哎呦， 而且啊，屋内屋外是一样冷。 不，这么说错了，是屋内比屋外还冷。 怎么可能啊？ 太阳晒不透了。 不是，那屋里它也有墙挡着呀， 所以它更冷。 对，没暖气的墙，摸摸 房顶上恨不得有露珠。墙壁上恨不得有那滴水，12斤的大被我能拧出6斤水来， 那就是下水了。重庆人说的，今天我们哪里你好冷呀、啊、今天我们那儿才零下2度，2度噻。 小花，我替你翻译好好说话行吧，真是特别冷，才0下2度。 山东人笑了，哎，我们这儿才0下6度。 这是山东人吗？离四川也不远啊。 怎么说怎么说， 山东音，山东也分哪儿？ 我们这儿 山东这个胶东地带和这个德州地带说话也不一样。 你都说一遍。 鲁东啊鲁西啊都不一样、 哎、 你随便拿一个说一个。0下6度， 零下六度， 零下， 我说不上来了。 北京人就笑了，我们这儿0下17度啊。黑龙江人一听矫情，俺们这嘎嘎0下33度。 对，这越往北越冷。 重庆说，我们说的是室内温度，我们0下2度说的是室内温度。就说南方人的屋里真难待， 所以叫南方人嘛， 难待嘛。 他们呀还不穿秋裤，有时候 那直接穿毛裤啊。 我觉得咱北方人去那儿吧，一条秋裤 hold 不住，一条棉裤都 hold 不住。 那应该穿 棉裤套秋裤， 毕竟有缘故。 他们南方人冬天保暖基本靠抖吗？ 那都冻成那样了还不穿秋裤。你说呀、啊、那是过去了。 所以南方的冷啊，你就算是来自北方的一只狼，你在南方也冻成了一条狗。当然这个比喻只是用在你个人身上啊。 我连种都变了。 咱们胡同里的小安不是说吗，想当年我还是一个无知而天真的东北小少女儿。 小什么玩意儿？ 美少女儿。大学前妈妈告诉我南方没暖气，但是很暖和，我就带了一件大衣开心的来到了杭州。然后啊，第一个冬天啊，我分分钟就学会了怎么在南方做银。 怎么做银呢？ 一件大衣，开玩笑啊。 那还一件大衣呢？ 再来一件吧。 这是给冻怕。 东北人在南方最受不了的呢，还有就是默默地忍受身边人鄙视你的眼神，说你东北人还怕冷，鄙视你。在南方，我这个冬天上课啊，你不知道，

机器人这就用很委婉的语言 啊、 比如说啊，你这狂塞呢，这机器人过来， 狂塞呢， 机器人无声的来到你的身后， 这么大声还叫无声啊？ 不是，我得给你形容出来了。 好家伙，比火车噪音还大。 不是我的形容，来了，你就蹭着你后脖领子吹口气， 吹的这是一口仙气。 这机器人的肺活量还不错， 引起正在狼吞虎咽的你的一个警醒。 嗯， 这儿来个阴风， 吹的还是阴风。 好家伙， 机器人说了，以一碗米饭100克计算，热量为116大卡，1000克的板栗的热量为212大卡，每个粒子10克，6个板栗的热量达到177.2卡。 太卡了， 他说话都卡， 然后这怎么这节奏还不老准呢？ 变换点这个活泼一些。 机器人还懂得活泼？ 那可不是，机器人人工智能 AI 聪明着呢。 太活泼了， 天天盯着你，又在吃披萨，滋来你身后了， 又滋到我身后的了。 来冲你后脖领子吹了一口， 不能打我前面来吗？ 背后啊，吓你一跳，让你把这个吃这种食欲给岔乎过去。 嗯，20根薯条就是吃了一碗米饭哦。 当然这是你在吃饭之前，但你之中呢，他就会说20根薯条等于一碗米饭。 恶心我。 还给你些建议，这个热量太高，建议你吃沙拉。这个热量太高，建议你吃沙拉。 他来回说一个事儿。 当然这个开发的过程中它肯定在不断的丰富和不断的完善了。 那当然 目前来说呢，我觉得它能很好引起你的注意， 就不能老从我背后出现，我也得防着点 呢。这打脖梗的吹凉风这是够吓人的， 这要不要给我下架我怎么办？ 怎么可能呢，它是以爱你的心态督促你的。它这机器人特别有意思，你说你今天走了20000步， 嗯， 它好像 我不信。 你走走吧。 他蛮大方， 但是如果你在那儿狼吞虎咽了啊，又开始大快朵颐了， 他信了， 他大张旗鼓了。 他怎么大张旗鼓？ 家里来个客人，他就说他刚才又吃了个汉堡。 这机器人嘴不严，到时候给我散去。 他刚才喝碳酸饮料， 他还吃了鸡肉，容易发胖。 他每天晚上起夜4次。 他也不知道进来的是个送外卖，就 一块酱豆。喂，您找他什么事？ 这功夫那准都下楼都走了， 接电话呢。 这机器人啊，用不了半天就得砸碎了，碎嘴唠叨版的。 不是啊， 你王姐是？ 小花，有这么机器人你用吗？ 我要用，因为我不是一个肥胖的人群里的一员。 这机器人不光管肥胖，其他应该也管。 对， 管。我用在什么地儿呢？就是我让他呀跟那骗子聊天去。您比如说打一电话来，又讹我们家钱来了啊，说什么银行卡又怎么怎么着了？ 骗子那边啊，就用的是机器人，大王机器人跟机器对话。 哎呦，这是巅峰的对决呀、 啊！绝对！我跟你说，新西兰公司已经研发了，这叫聊天机器人，多重人格，词汇量一直在增长。一旦你说这诈骗电话来了，好高兴了， 机器人还有高兴了呢。 哎，他收到这数据以后，他这个神经的感觉就起来了啊！ 机器人愣有神经了， 这词汇量开始嘟嘟嘟嘟嘟往外冒。 好家伙， 拿塞子给摁住吧。 对对， 俩人啊就这么永远的聊了下去。 这边也不挂电话， 这边也不挂机，那边不挂，最后什么感觉？聊死，这才是以毒攻毒啊！ 以机器人之道还治机器人之身。 大家都说赶紧开发中文版，我们给他丰富词汇。你上班机器人开始接这骗电话，下班以后你一回家一看， 那边还了一下， 俩人对吹的， 吹了一下午，喝着电话的干净。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迪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绝不该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绝不甘平凡，热血狂澜，青春就是燃，滚烫的让你魂飞魄散，不知该怎么办。全不畏艰难，热血狂澜，追梦就是燃，激荡的让你天翻地转，咆哮着呐喊。